王小小。从前有个小朋友叫做王小小。有一天，王小小腰里扎了一根挺粗的麻绳，手里拿了一把挺快的柴刀，上山砍柴去。王小小上了山，正想砍柴呢，树林里跳出一只大老虎，一口咬住王小小，连跑带跳的一直跑到一个山洞口，这才停下来。大老虎放下王小小，朝着山洞呜呜地叫了几声，两只小老虎从山洞里跑出来了。大老虎说，来来来，你们得好好学一学怎么抓人，怎么咬人，学会了以后就能吃人了。大老虎说完话就朝着王小小一扑，又把它一咬。看见了吗？就这样抓人咬人，来试试看。小老虎摇摇头说，我们饿了，让我们吃了奶再学吧。大老虎就往地上一躺，给小老虎喂奶，一边喂奶一边摇着尾巴，拍它拍它，尾巴尖尖正好拍在王小小的脸上。王小小给大老虎一咬就昏过去了，这会儿让老虎尾巴一拍又醒过来了。他睁开眼睛一瞧，心里想，哎呀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干嘛跟老虎一起睡觉呀？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想起来，自己给老虎咬了。怎么办呢？他看见腰里扎着麻绳，想出个主意来了。他悄悄地把麻绳解下来，一头拴在山崖边的大树上，一头做了个活结，等老虎尾巴摇过来，一下用活结把它套住，使劲一勒，勒得紧紧的。大老虎觉得挺奇怪，咦，谁胆子那么大，来摸我大老虎的尾巴呀？让我来瞧瞧。王小小看见大老虎回过头来，连忙拿起柴刀朝他猛地砍了一刀，拔脚就往山下跑。大老虎发火了，张开大嘴巴，啊呜一声大叫，呼的一下朝王小小扑过去。大老虎抓住王小小了吗？没有，它的尾巴让王小小拴住了呀。大老虎这一扑使的劲儿太大了，一下扑到山崖下去了，它就这么给吊在大树上吊死了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